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文山，文山你好。 是的，周老师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那现在呢已经到了岁末年初的时候，不仅仅是朋友聚会，家庭聚会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各种生意上的走动啊，亲朋间的往来也多了，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份能用得上的这个大礼包了。 当然了，而且我们都知道，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一相聚，来上一大桌的美味佳肴，那才是真的。所以很多人说到亲戚朋友家里面，一看那个菜，这家生活不一般。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的餐桌上来一道大菜，硬菜。 对， 全球范围之间给大家精选的是各国各地的精美的海鲜大礼包。 是的，不仅是大菜哈，这个横菜，而且是压桌菜啊。那么餐桌上呢，真的是少不了海鲜，但是一般的这个商桌当中的这个海鲜种类呢，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大礼包里边啊，一个一个给您说全了，就得说一会儿 了。当然了，很多人说那我们今天有多少东西，听好了啊，首先它是来自于国内外的全球范围之内精选出来的好的海鲜大礼包，而且我跟您说，可以说是各地当中那个名片我都给你拿来了，比如说第一个，那就是我们的大菜先上桌，波士顿龙虾呀，产自于美国，生长环境和肉质完全都不一样，而且非常的肥美，个头也非常的大，您想想看，咱们在过年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大桌菜当中来一个大龙虾，你说你一家的这个年夜饭该是什么样的？ 对，这就是压桌菜了。 哎，我们还有啊，整个这大龙虾我们是保重克重的，够大，400克到500克之间，一大只全都给您。而且第二个是南美白虾，说到这个南美白虾，我跟大家说叫做深海捕捞，船上即冻，因为这个白虾为了保证它的肉质的弹性和我们的所有的纤维素的这个质量，全部只能在深海渔船当中捕捞上来，立刻速冻带给大家。今天是整整300克一大盒。还有我们的深海鳕鱼，都知道鳕鱼是个宝呀，可以说是所有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的真正的大集合都在其中， 而且它是餐桌上的营养师、啊、 哎，当然了，而且深海鳕鱼我跟您说世界范围去找，您说哪儿的好，一定是靠近北冰洋的我们的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所以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深海鳕鱼带给大家大块的，而且是400克一大袋。还有了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吃的什么蒜蓉粉丝扇贝呀，这个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说来一人一个，过去都舍不得吃，两个人恨不得吃一个，今天蒜蓉粉丝扇贝200克一大袋您拿回去。另外还有了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秋刀鱼，我相信去过日本的朋友都知道，去了北海道那这个鲜美呀真的太好了，这属于冷水鱼的一种，而且个头非常小，但是肉质鲜嫩，那就是秋刀鱼，产地于日本，今天有到500克，整整一斤装一大袋，而且还有我们的冰岛红鱼。您可能说哟，冰岛这辈子还都没去过呢，怎么能吃到那儿的冰岛红鱼呢？这个红鱼的个头啊很大，而且呢周身是那种泛着波光的这种红色， 太漂亮 了，可以说游在海底的时候，大家都说了，远洋货轮上望去，整个的冰岛犹如一片一片的小太阳一般，就是冰岛红鱼，又是一斤装500克一大袋给您。还有我们的南 南极冰鱼，南极冰鱼500克，又是一斤装，一大袋拿回去。而且你知道吗，冰鱼这算什么，算得我们说了，真正来自于我们南极圈的一份非常好的大礼物、也给大家直接全球采购上您 的 餐桌。 那么刚才呢，文山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海鲜大礼包，有波士顿的大龙虾、南美的白虾、深海的鳕鱼，还有蒜蓉的粉丝贝，以及北海道的秋刀鱼、冰岛的红鱼，还有南极的冰鱼等等等等，加起来得有6-7斤啊！确实是一桌海鲜大餐、啊。 没错。 那如果市场价，咱就别说了。真的，一个呢是价格贵，另外呢大家有些根看不到、啊。 对，你自己算算好了。你说波士顿的大龙虾，你说我去到美国吃好，你就在美国当地的话，你花美金折合下来也要300块钱左右。包括你在吃的是冰岛的红鱼，你别说能不能看到，能不能吃到的，就这500克一斤装的这一大袋，市面上买也得200-300。 是的。 还有我们的南极冰鱼啊，还有我们说北海道秋刀鱼，这都是足足一斤装的，您去买300-400，光这几个大头菜称在一起1000多块钱，那是必须 的。是 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这个大礼包呢，只要399，记住，只要399，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了、啊。 对， 真的是一个大礼包啊。 嗯。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确实是备货不多。 没错。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呢，我们为大家呢想的是非常周到啊。 对。 如果大家比如说买完了以后呢，把这些实体拿回家， 对， 一个是不新鲜了， 没错。 另外呢，你往哪儿搁呀？ 对 呀，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只要您下单，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没错。 那么您什么时候想吃了，这个顺丰冷链就给您送到家了。 当然了，采用到的是低温急速冷冻的冷藏技术，为您奉上的是新鲜的环球海鲜，保证大家直接在一年的范围之内，12个月期间，什么时候想吃，给我们打电话，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保证您的新鲜程度。而且一年范围之内，我也建议大家，不如把握住1000多块钱环球海鲜大礼包的机会，399，咱们多订几组，多合适。 好的，那如果你想需要的话呢，赶快来定制这个海鲜大礼包吧，里面包括波士顿的大龙虾、南美的白虾、深海的鳕鱼，还有蒜蓉的粉丝贝、北海道的秋刀鱼、冰岛的红鱼以及南极的冰鱼哈、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有6-7斤。那么市场的咱甭说价格了、有些东西呢都很难看到， 当然，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把这些全都拿家走。而且呢像有些东西啊，在市场上真的新鲜的是很难看到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海鲜的营养价值呢真的是非常高，不仅是味道非常鲜美，它的蛋白质非常丰富，而且脂肪含量呢却非常的低。 对，比如说啊，这个波士顿大龙虾呀，它的虾体非常的硕大，肉质也非常的紧实。而且另外呢，你再说我们的这个鳕鱼，俄罗斯的原切鳕鱼啊，这可是真正的肉质鲜嫩、新鲜又美味哦，相当于你这边捞那边，让大家就可以尝得到了。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虾，那更是好了，深海捕捞，这个整个是远洋破冰船，船上急速冷冻。北海道的秋刀鱼那就更珍贵了，鱼质、肉质非常的鲜嫩，口感新鲜，那种一口咬下去，让大家感觉到，哎呦，真正来自于日本的这份礼物。还有了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南极冰鱼，这需要更是远洋捕捞了。你说南极，这咱们每个人能够去一次都非常不容易，更何说我这个里面啊，冰鱼可以说所有鱼种当中，鱼油是丰富的 ，DHA 也好 ，Omega 3也好，都是满满的在其中。您每天的餐桌当中，可以说拥有了健康的同时，还拥有了美味。再来看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冰岛的红鱼，冰岛那个国家，哎呦，好特殊，好神秘。冰岛的红鱼可以成为整个这个国家当中一个名片了，一个我说了，就像是红色的小太阳呢，遥远的流动起来，非常的美。 其实像这个红鱼啊，咱们中国人吃的时候呢，还可以讨一个好彩头、因为它外表呢是红红火火的，而且口感非常好、 没错， 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既好吃同时又非常有营养。 是的，可以说真正今天你只需要的一通电话，真正你就可以吃到好吃的美味的大餐，饕餮盛宴。另外我在这先来保证一下，我们这个品牌是非常有名气的黄冈世家，而且咱们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在咱们南三环的海鲜的大的我们的专业的市场当中，咱们有独立的大门脸旗舰店，有，而且你也可以随时恭候大家去查询价格了、你不用看，你就看那个单门卖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波士顿大龙虾呀，还有我们南极冰鱼啊，还有我们说北海道秋刀鱼啊，这几种大的一问2-300块钱，那真的太正常了。 其实这个大礼包当中 一斤、 拿出 一个要在市场买的话呢，可能就得这个一两百。 当然了。 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些组合下来呢，你看有波士顿的大龙虾，有南美的白虾，有深海的鳕鱼，有蒜蓉粉丝贝，以及北海道的秋刀鱼，还有冰岛的红鱼，以及南极的冰鱼等等，全下来将近有六七斤。 没错。 而且它都是单独包装的啊。 对。 今天这个价格呢，只要399，一桌的海鲜盛宴您就拿回去了。 是的。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呢，为了保持它的新鲜度哈，您只要订完了以后呢，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没错。 您什么时候想吃了非常鲜美的新鲜美味的海鲜就送货上门了。 是的。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品牌呢是黄冈世家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它是遵循着五大的一个采购原则，什么呢？就是产地原则、野生原则、环境原则和透明原则以及规模原则。那遵循这五大原则，它的产品就形成了现在大家非常认可、非常上等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是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波士顿的大龙虾呀，来自于美国呀，北海道的秋刀鱼来自于日本呐，产地就只能选取这些地区的产地原则。另外是野生的原则，因为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以及海洋公约的原则给大家带来的新鲜的全球美食。另外还有环境的原则，比如说我们要看到的南极红鱼，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难的。南极冰鱼呢，可以作为一个南极的宝贝，今天同样也遵循到的是环境保护的原则，还有透明的原则和规模的原则。我们有大规模的专门的一些旗舰店，所以价格那是相当透明的。 是的。好的呢，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个黄冈世家海鲜大礼包，里面包括呢波士顿大龙虾400-500克一大只，另外还有南美的白虾300克一盒，深海鳕鱼400克一袋，蒜蓉粉丝贝200克一袋，北海道的秋刀鱼500克一袋，还有冰岛的红鱼500克一袋，以及南极的冰鱼500克一袋啊，真是海鲜的盛宴啊。 没错。 那么市场价呢，单拎出来可能都得一两百哈。 对。 但是今天我们全都加起来，您399，相当于六七斤的这个海鲜大餐您就拿回家了。 当然。 只要399。 是。 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产品呢，它在工艺上也是非常讲究的。 对。 它是急冻产品，就是出水以后呢立即加工，瞬间的就是急冻成型，低温的冷冻保鲜，保证是非常新鲜而且非常营养的。而且您得到的这一个是一个提货券， 对， 是吧？您什么时候想吃了这么新鲜营养的海鲜大餐，就马上送到您的餐桌上。 而且您从现在开始算，整整一年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在2018年的年底12月31号之前，什么时候想吃这些国家的美味，直接把我们的海鲜大礼包抵券拿出来，打电话，我们直接顺丰冷链送到您的家里面，把真正新鲜的环球海鲜端上您的餐桌。 确实是环球的了哈，你看有俄罗斯的，有美国的，有日本的，还有这个冰岛的等等的哈，很多国家的好的海鲜产品咱们都一网打尽了、啊、 没错。 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呢，节年假日不仅咱们家里边，比如说招待客人呐、啊同事相聚啊，朋友相聚啊，还有家人相聚等等，哎，您做这么一桌海鲜大餐，哎呀真的是非常有面子啊。 当然了， 另外呢，如果您送礼的话呢，也特别能拿得出手，因为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是， 然后给人家的时候呢，你说这是海鲜 大礼包， 哎，大礼包， 哎呦， 您什么时候想要了，打一个电话，马上就送到家，多好，多方便。 没错，而且我们一到年节假日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个囤年货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每一年，虽说我们现在日子条件好了，不像过去要存点什么米面油，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所以现在呢，你说环球美食，你假如跟大家来说，我在中国范围之内买到什么大黄花鱼啊，那很容易了，菜市场就有卖的。可是我问大家，你想吃到的是南极冰鱼也好，包括波士顿大龙虾也好，南美白虾也好，这可是你直接就站在世界的角度、世界的高度，给您的餐桌完全上一个档次了。 是的， 你送人的时候，人家一看，哎呦，他可不知道你花399啊、哦，人家以为你这人情可是1-2000呢、 就是。特别实惠啊，因为咱们过日子一定要这个算计着来、啊， 当然了， 过日子嘛。所以呢，像这个波士顿的龙虾也好，冰岛的红鱼也好，南极的冰鱼也好， 对， 在一般的商场和超市是很少见到的，而且呢，价格是不菲的。那么今天这个礼包里边组合当中，让您既能享受到实惠， 会又能吃到了不常见的一些美味海鲜哈。好，我再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哈，有这个波士顿的大龙虾，有南美的白虾，深海的鳕鱼，蒜蓉粉丝贝，北海道的秋刀鱼，还有冰岛的红鱼，南极的冰鱼等等等等，加起来哈，它都是一盒一袋的，加起来有六七斤啊。 没错， 单门拿出来呢，可能就得一样东西就得一两百块钱。 当然， 今天全加起来，我们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家，而且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电话，新鲜的海鲜大礼包就送到您的家里了。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像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400-015-5151，欢迎收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琳琳，琳琳你好。 大家好，我是琳琳。 那现在天呢是越来越冷了，这么冷的天呢，咱们吃点什么好呢？可能大家异口同声说吃火锅吧。 是的，那吃火锅呢，其实我们就吃点特别的火锅。羊蝎子火锅呢，其实大家是非常喜欢吃的了。 哎，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呢，就是我们来自巴特的羊蝎子，也是我家乡的特产，在我家乡是非常有名气的。那从它的第一家店制作羊蝎子开始呢，就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那其实说到羊蝎子火锅啊，现在是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特别的喜欢。 是的， 它呢不仅好吃，同时呢它对身体还非常的好哈。 对，女生吃起来暖暖的，男生吃起来壮壮的感觉。 是的，但是呢，如果比如说你到餐馆里去吃的话，一个是相对比较贵，比如说一个羊蝎子大锅的小锅的哈，可能小锅的也得80-90块钱， 对， 大锅的还不得156。 是的，因为我们平时去羊蝎子火锅店，一小锅的话就在90块钱到100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底料了。 是 的，那么如果再加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呢，怎么着吃下来也得400-500块钱了。 另外呢，现在羊蝎子啊真的非常火热，你要到馆里吃的话呢，你就得等着，你得排号，特别麻烦， 而且非常的不便利。 是的，而且呢，你说它那个蝎子是什么样的，咱也不了解。 是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缺乏一种安全感哈。另外呢，还有人说了，那我不到馆子里去吃，我到这个一些商场上买完羊蝎子以后回去自己鼓捣。但是说句真心话，你自己弄的话呢，有的时候弄不好的话呢，真是有那种膻气啊， 对， 而且那种香香的感觉出不来， 出不来，没错。那其实今天带来的巴特羊蝎子了，这些繁琐的程序都不需要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在家里开袋即食了。我们今天带来的巴特羊蝎子呢，是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的羊脊骨的羔羊的羊脊骨。那对于不太了解我们内蒙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大家可能不知道，锡林郭勒草原呢是中国被纳入国际生物圈的草原自然保护成员，在这里生长的羔羊呢，它是一种自然的放养状态。所以每天吃的是这种山韭菜啊、沙葱啊这种可入中草药的野生牧草，那喝的呢也是天然的矿泉水，所以它是自然生长，无公害，无污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巴特羊蝎子就是产自于这里了。 所以呢，吃起来它那个肉质啊非常的香嫩啊，而且一点腻的感觉都没有，一点膻的感觉都没有，而且它那个骨髓啊真的是滑滑的哈， QQ 弹弹的， 哎，非常好吃。另外呢，像今天介绍这个的完全是熟了，您开袋即食。 是，所以非常的方便，只要回到家里把它打开包装加热就可以食用了，再配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涮一涮，配上自己喜欢吃的面涮一涮，味道口感非常的棒。 实际上呢，这个产品呢我也尝过了哈，特别的好吃哈。一个是它这个刚才您提到它这个食材非常的棒。 是的， 啊，这个巴特羊蝎子这个食材选的非常好。另外呢，它整个的这个泡制的过程啊也是非常讲究的。 对，是这样，它呢是配以20多种这种天然的中草药香料，经过浸泡、挑选、分割、卤煮、味焖、杀菌等10几道工序制作完成，所以呢，我们在品控方面也有着严格的区分。那在每一批次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留样。那从品质方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所以我们吃到这样制作出来的巴特羊蝎子，那口感就是一种肉香嫩而不腻， 骨多髓而不滑，汤浓香而不膻的味道了、 而且非常的方便。有人说了，我家里做的话我不会做羊蝎子，没关系，今天呢为您推荐的巴特羊蝎子呢完全是熟的， 对， 是吧， 是开袋加热即食、 开袋以后呢把它倒在火锅里边，然后呢这个汤呢，由于呢咱们现在冬天嘛，里边都形成那种汤冻了， 没错 啊，然后呢这个随着火锅呢它的加热哈，然后浓浓的汤就 一股热乎乎的羊蝎子， 一股这个浓香的味道就扑面而来了， 是这样。 而且这个蝎子啊，真的煮到一定时候它就脱骨了， 是这样、因为它是羔羊的羊肉呢、所以它的肉质是非常鲜嫩的，那如果你煮的时间长的话就容易脱骨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要把肉先吃掉，那之后呢再涮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味道就更加美味了。 是的，那而且呢这个汤呢它是非常浓郁的， 是的， 你不用说里边再加水啊，或者说你再准备一个蘸料的这么一个、料啊，都不用的， 对，是这样、而且呢我们巴特羊蝎呢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有一方面，那它是一盒两吃的方法、那很多朋友们不喜欢吃辣的口味，那么我们的辣包是独立的，所以是保持原汁原味的口感。那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可以把辣包放进去，就是一种浓浓的扑鼻的麻辣的火锅出锅了。 就根据你的口味呢你可以选择哈。如果你不爱吃辣的，清汤也完全可以。 没错， 如果很多人呢愿意吃麻辣，哎，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还准备了辣味的调味包四大袋哈。 对，是秘制的辣包、 是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要告诉大家是主品巴特羊蝎子啊，一共是四大盒，每盒呢是 1.5 千克，也就是三斤， 足足的三斤。 哎，四盒的话呢就是12斤 了，12斤的 量。那么市场价呢一盒就要98，那四盒的话呢大家算好 400块钱， 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赠送大家辣味调味包四大袋的基础上才268，你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马上到年底了，而且到年初了，这个期间呢大家请客吃饭呀、送礼呀机会非常的多。其实你说如果大家来了以后哈、你再去做啊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麻烦， 非常不便利， 尤其像年轻人很多人呢又没有这样的 手艺，工作太忙了、是这样。而且我们老年人的话大家也知道，经常我们的爸爸妈妈上了年龄了，我们让他再去制作羊蝎子的话也是很费时的。那今天的巴特羊蝎子呢是我们完全都给你想到了，回家开袋即食就可以了。 而且呢这个羊蝎子啊真的是吃起来的话呢它既不塞牙，同时呢又没有其他任何的你不喜欢的味道，而且这个汤呢是非常的鲜美可口哈，真是有一种唇齿留香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的汤配了2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料，所以呢它经过浸泡挑选分割卤煮微焖杀菌等10几道工序制作完成，那你吃的每一盒羊蝎子都是来自于我们内蒙大草原的正宗的羔羊羊肉。 你像这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巴特羊蝎子四大盒，每盒呢是3斤，这四大盒就是12斤啊。那么市场价呢要400块钱，一盒98嘛啊。那今天呢我们268，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辣味的调料包四大袋哈、一共268，你就可以拿回家。那如果您喜欢羊蝎子浓浓的这种味道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羊蝎子哈，很多人知道在冬天的时候呢，吃羊肉，而且羊蝎子本身是带骨的，有经验人都知道啊，带点骨的这个肉呢就更加格外的香。 是的，因为羊蝎子呢它是通体骨肉相连，一根骨髓呢贯彻头尾，每个部分都是这种活动的状态，所以是俗称活肉，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羊蝎子呢不仅老人喜欢，年轻人喜欢， 小孩 也特别喜欢， 是这样 啊。而且呢这个肉呢还特别的嫩，是吧？ 对、因为我们是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羔羊的羊脊骨。那锡林郭勒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中国被纳入国际生物圈的草原的自然保护成员，也是我国草原自然保护区。在这里生长的羔羊呢，它是一种自然放养的状态、每天吃的是这种山韭菜啊、沙葱啊这种野生牧草，喝的呢自然是那种天然的矿泉水、所以说它在是一种完全自然生长无公害无污染的状态下非常的安全。那今天 天的巴特羊蝎子的原材料呢就产自于这里的。 嗯，就选材非常的好啊。 是的。 而且这个羊蝎子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先啃肉哈，然后再吸它的骨髓。 哎呀， 真的是特别的美味。 而且它因为是羔羊的羊肉，它一点都不塞牙，骨质非常的鲜嫩，而且它的骨髓啊是 QQ 弹弹的感觉。 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向大家保证品牌，保证是正宗的，保证是口感非常好，保证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性价比高啊。 对。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准备的这个羊蝎子火锅啊是来自于巴特的羊蝎子，一共是四大盒，每盒呢是 1.5 千克，也就是三斤，那四盒就12斤了。 是的。 足足12斤，那么市场上呢一盒就要98。那么今天呢我们四盒12斤再加上辣味的调味料四袋，一共是268。 性价比非常高。 对，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